第一次邂逅遇见，像熟悉朋友一般，我们无话不谈。你的快乐会传染，我用微笑感受你亲切语言。啦啦啦啦啦啦，你像雨后天空。啦啦啦啦啦啦，让我如此迷恋。啦啦啦啦啦啦，开始无休止蔓延。我的爱有你才会完整，在缘分降临那天，真爱就在一瞬间，你所有爱的实现。我的爱有你才完整，不怕未来多孤单，你是快乐的永远，爱你每一天。 整天，光风景图片，做梦幻的世界。

钱我也无所谓，就算痛到流泪，我敢说我活得不惭愧。不若爱上一场执着每一句誓言，是我自己不看不听也不理谁的规劝，我已经被哭得厌倦，是你爱的不管不顾，让我在刹那之间真可惜被你席卷。你的爱像一场风雪，失去一切我也无 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冷面那可忧，回头多少个秋，寻遍了却偏失去，未盼却在手，我得到没有，没法解释得失错漏，刚刚听到望到便更改，不知哪里追究。一生何求，常判决放弃与拥有，耗尽我这一生，捉不到已跑开。一生何求，迷惘里永远看不透，没料到我所失的竟然是我的所有。

心就是去缠恋，这世界什么都会成就，除了你回头的微笑。像是为你写的歌，充满忐忑，像生命所有染着要你认可，只等你来唱和，我会在你左右。 Cause baby I wrote this, I wrote this for you。 每一天我越像银河陪伴着夜空，是否你也愿身边永远有我。失去记忆一样哼着，让和弦在我们心口流动，直到两双手都弹走了，我还依旧为你写歌。 像是你写的充满忐忑，像是你所有转折要你认可，值得你来唱和，我会在你的左右。 Cause baby I hope this, I hope this lasts forever. I sing a long song that's not too long.Baby, if you want to, 'cause baby, I wrote this, I wrote this.

希望能够再能够再一次回到那个美丽生活里。 难免会碰到波折，这一首简单 却又深刻。 错过。

叫你，你也不得已，我会小小的离去。你也不得已，我会小小的离去。 969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FM 969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